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北京市多云转阴，有雷阵雨的天气，西部沿山小到中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到夜间会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二环的小街桥东向西方向最内侧车道有多车的追尾事故，后车已经接近了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受其影响，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京哈高速的进京方向，姚新庄桥以西有事故，后车多，堆尾已经接近了儒林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为您特别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餐桌上所隐藏的健康杀手。民以食为天，但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病从口入。都说剩菜剩饭里面含有亚硝酸盐，可有人纳闷，为什么经常吃剩菜剩饭也没见得病呢？剩菜剩饭加热之后，亚硝酸盐是不是就能消失呢？除了食物本身，您知道我们用的筷子也有可能让我们病从口入吗？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主任医师刘平，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教学管理科科长廖娜，跟您说一说餐桌上隐藏的健康杀手。 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 到了夏天，大家伙外出吃饭 的机会又变多了，很多朋友呢也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吃点宵夜，甚至吃一些大排档，但是我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其实夏天啊，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这食品的卫生问题，有的时候夏天我们把一些剩菜剩饭打包带回家之后保存不当，也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吃出毛病来，甚至就在我们每天都在用的这个筷子也有可能让我们病从口入，很多的细菌和病毒就通过这筷子来到我们的体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这些餐桌上所隐藏的健康杀手。为大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副主任医师刘平，刘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北京市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教学管理科的科长廖娜，廖科长，也欢迎您，廖科长。 大家下午好。 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餐桌上所隐藏的健康杀手。其实想问问二位啊，这个现在在夏天了，是不是自己家比如说这些剩菜剩饭啊也都是在所难免的一件事儿啊？ 对。 但是两位作为这个我们说专业人士，尤其是特别关注我们健康这方面的，也想问问这剩菜剩饭平时二位是怎么保存的。我先问问这个廖科长吧，因为这个刘主任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到底怎么保存他肯定有自己的秘诀，先问问廖科长哈。这个我们平时比如说在家有剩菜剩饭的话，您平时是怎么保存和管理的？ 我一般是吃过之后呢把它放在冰箱，时间呢我一般就是比如说午餐可能会放到晚餐 晚上吃， 然后隔夜的可能就不再食用了， 不再吃了。 对。 好， 因为觉得还是可能对健康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看来这个我们说平时关注健康的人在这个饮食的保存上面，尤其是剩菜剩饭的保存上面也非常的讲究，一般就是午餐基本上放到晚餐来吃，而且还要放到冰箱里面，隔夜的饭一般是不吃的。那也想问问这个刘主任，像廖科长这样做是不是非常正确？ 其实我是吃过隔夜饭的 啊。也就是说其实隔夜饭并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的过了夜之后就不能再吃了。 对，它是要分类的。其实就像不同的食品有不同的保质期，比如说饼干保质期就是1到2年，但是奶油蛋糕就是1到2天，不同的饭菜产生亚硝酸盐的多少是不同的。所以像主食肉食我是一般是可以隔夜食用的，如果储存得当的话你在冰箱放好了。但是像叶菜呀、豆制品还有菌菇类蘑菇这类不易保存，特别容易变质，这样的菜我们建议还是不要隔夜食用了。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隔夜菜并没有大家所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因为大家伙现在这个我们说了解健康知识，了解这种健康常识的渠道多了，我们都知道隔夜菜里面会有亚硝酸盐，很多朋友都觉得亚硝酸盐那是一个致癌的物质，吃多了以后要引起癌症的，所以说大家伙都不愿意再吃这个剩菜剩饭了。但其实只要我们保存得当的话，其实亚硝酸盐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含量会那么高，不同的物质它产生这个亚硝酸盐的量其实也有不同。 对。 那也想问问这个刘主任，因为这个廖科长他今天啊主要会给我们讲一讲像我们日常用的这个筷子也有可能让我们病从口入，想问问这个刘主任，平常您家的筷子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是塑料的还是木头的还是金属的？ 我们家就用的普通的木头的， 普通木筷子。 对， 想问问您，这木筷子的话，您一般比如说平时怎么清洗和保存它呀？ 就是吃完饭立马清洗，就是一定不要懒。我觉得就是不能给它放在那儿，给细菌滋长的这么一个机会。 反正吃完就不至于把午饭的这个碗攒到晚饭一起洗。 对，赶紧洗了，然后就开水冲一下。 也就是说，除了清洗之外，还会用这个高温的开水烫一下它做消毒。 对。 这样的方法到底科不科学，正不正确？咱们稍后的节目当中，让廖科长来说一说。其实我相信啊，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像这个我们说刘主任一样，平时这筷子吃完饭之后及时清洗了，然后放在这个筷篓里，甚至放在比如说一般家里的一个抽屉里面保存。第二次吃饭再拿出来用，一般都是这样。像这个刘主任已经算讲究的了，平时还用开水烫一烫哈。其实我觉得每餐之后。把筷子都用热水烫一下的朋友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多，那这样保存会不会让我们的筷子也滋生细菌？到底这样比如说用开水烫一下的方法能不能够 减少筷子上面这些细菌啊、病毒啊，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让廖科长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今天啊，我们跟大伙儿说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剩菜剩饭如何保存，还有就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这个筷子我们如何保存。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8月3号，北京按摩医院在北京召开了建院60周年暨中国手法发展前沿学术论坛庆祝大会。大会围绕推拿与康复医学共同发展的主旨，设立了主会场和儿科全国盲人医疗按摩机构发展、全国盲人医疗按摩技术交流三个分论坛。来自全国的近40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襄学术盛宴。北京按摩医院盲人医疗按摩知名专家按动疗法经验及视频光盘也在现场进行了发布。近日，腾讯和国际领先的权威医学健康信息平台 WebMD 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发布会，宣布双方达成了中国独家的战略合作。通过 WebMD 独家授权的专业医疗讯息健康科普内容，腾讯的首款医疗资讯产品企鹅医典将会汇聚国内外权威力量，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专业、易懂、好用和可以信赖的医学科普内容。炎炎夏季也抵挡不住火锅爱好者的热情，空调房里面吃火锅是吃火锅最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夏天吃火锅，既想大快朵颐，又要吃得健康，我们需要提醒您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吃火锅的时候，我们会摄取过多的热量，碳酸饮料的热量、糖分都很高，容易引发肥胖。其实啤酒也同样是高热量的，也不要过多的饮用。还有就是在吃火锅的时候，动物内脏、海鲜、木耳、蘑菇等嘌呤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您饮用大量的啤酒，还会造成尿酸在血液当中沉积，引发痛风。所以说痛风患者要谨慎选择火锅的配菜，或者是少吃火锅。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副主任医师刘平，以及北京市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教学管理科的科长廖娜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餐桌上隐藏的这些健康杀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给大伙儿介绍了一下两位专家他们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哈。那刘主任，其实剩菜剩饭啊，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其实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都避免不了。现在我们不也提倡我们说节约嘛，有了剩菜剩饭咱打包回家。刚才您说了，这个隔夜饭其实是可以吃的，没有大家伙想象的那么可怕哈。但是亚硝酸盐这东西确确实实真的是吓坏了不少人，很多朋友拒绝隔夜饭菜都是因为亚硝酸盐。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想问问您，这亚硝酸盐对我们的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是说吃了这隔夜饭之后就会有可能引发癌症吗？ 提到亚硝酸盐的危害啊，大家最常想到的就是两点，致癌和中毒。其实这件事情也比较有意思啊，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一种物质像亚硝酸盐一样长期被非议但是又一直屹立不倒的。首先辟谣啊，亚硝酸盐不致癌。 亚硝酸盐不致癌？ 不致癌，致癌的是亚硝胺。 那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科普文章，甚至朋友圈当中转的这些我们说这种健康的文章，都说亚硝酸盐是致癌物质啊。 不是不是，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而且它在咱们体内大多是以过客的形式随尿液排出体外了。但是它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说特定的 pH 值，遇到了特定的微生物蛋白质的情况下，才会转化成致癌的亚硝胺。 那也就是说其实亚硝胺是致癌物，亚硝酸盐 它在特殊条件之下可以转化成亚硝胺。 对。 啊、嗯，那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不是就符合它这个特殊的环境或者条件呢？ 嗯，但是转化的量也是很少的。而且我突然想起一个小窍门儿。 嗯。 实际上，在吃剩饭剩菜，或者是，吃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品的时候，补充一点，适当的补充一点维生素 C， 嗯， 是可以阻断这种反应的。 哦，这就是破坏这个酸碱平衡吗？ 还原性的问题。 哦，还原性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这个环境之下， 嗯、 我们的亚硝酸盐其实它转化成亚硝胺的这个比例，或者说它的这个难度就会增大。 嗯对， 嗯 嗯，转化的量就会很小 很 小，或者不转化 了。 对， 啊、嗯，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隔夜饭菜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说里面含有亚硝酸盐，所以我们吃进去之后就要致癌，这中间还存在着一个转化率的问题。 对、 嗯，嗯，那这隔夜饭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是所有的隔夜饭菜当中都含有吗？ 嗯，也不是，刚才说了，像主食啊。肉食还有像蔬菜里边的根茎类、茄果类、 嗯、 就是亚硝酸盐含量就会相对少，但是像叶菜豆制品和菌菇类就会很多、嗯、就会多， 相对来说多、嗯、 相对多。对， 嗯，那也想问问这个亚硝酸盐在这种隔夜饭菜当中的这个含量是不是也会随着我们保存时间的增长而越来越多，还是说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曲线的？ 嗯，应该是直线上升的。 直线上升的。 对。 嗯。 因为食物中的亚硝酸盐是细菌分解含氮物质产生的。 嗯。 然后随着时间的延长，细菌的量就会增加，相应的亚硝酸盐的量也会增加。 嗯，其实很多朋友吃完这个隔夜饭之后啊，有的朋友会出现这种腹泻拉肚子的情况，是不是和这亚硝酸盐的关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呀？ 对，这个有可能是致病菌引起的，但是亚硝酸盐确实会引起急性食物中毒。 嗯， 在咱们国家这两年的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当中呢，亚硝酸盐是主要的致病因子，但是没有一起是因为吃隔夜饭引起的。 嗯， 这是因为亚硝酸盐和咱们家平时吃的食盐长得是几乎一样，就像一对双胞胎一样。 嗯， 所以说很多地方它会因为误用导致消费者误食引起了食物中毒。 也就是说，这个亚硝酸盐其实跟我们的食盐一样也是咸的， 对，苦咸苦咸的。对， 而且外观长得和我们用的这食盐其实是一样的， 几乎一样的。 嗯，但是饭菜当中所含的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哈，可能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多，说我吃个两三次剩饭剩菜，或者有朋友说我经常吃这剩饭剩菜也没见有什么不良的这种反应啊，可能就和我们说这种蓄积的量是有关系的。 对， 咱稍后的节目当中再让刘主任跟我们说说这个亚硝酸盐的量到底达到多少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哈。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问这个廖科长了，其实在饭菜当中含有这种亚硝酸盐啊，含有各种这种病毒啊有害物质，我们还比较容易理解，可是日常用的这筷子它当中为什么也会含有这种有毒有害的这种物质或者细菌呢？ 啊，是的，我们日常使用的筷子如果说没有做好日常的清洗消毒和储藏的话，那么它也会有一定的细菌和霉菌。 嗯 嗯，很多研究呢和调查也表明，我们对家庭日常使用的筷子以及一些一次性筷子，进行过检测。那么其中呢，我们在里面呢检出过细菌和霉菌，包括大肠杆菌，然后葡萄球菌、青霉和曲霉，这些都能检出过。 嗯， 而且呢，如果说筷子仅仅靠我们日常的洗洁精来进行洗涤的话，没有进行消毒，那么这些细菌和霉菌呢是不能够被清除掉的。 哦，也就是说我们用洗洁精去清洗它，就像这个刘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每次吃完饭就清洗这个筷子其实还是不够的。 嗯，仅仅简单的清洗对于我们那个筷子的真正的清洁，就是保持它的消毒状态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好，那接下来我就会问问这个刘主任，其实还做了一步，除了清洗之外还用这开水烫了一下，到底管不管用哈。其实有一些朋友在外面就餐的时候，为了干净，我们也会用服务员说要一壶热水，用这个热水把碗啊盘子啊还有筷子烫一烫。你想问问用热水烫筷子到底能不能够比如说达到像您说的这种消毒杀菌的效果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用开水烫筷子烫碗碟， 我们在跟朋友一起在外出就餐的时候，也是经常看到的。 有人都这么做。 对对对，然后朋友，然后转了一圈，然后一杯水，然后到了碗，到了碟里，然后再到下一个朋友的碗碟里。 嗯、 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从那个服务员手里要来的热水，然后它的温度肯定就已经不到100度了。 嗯， 然后经过我们反复的清洗筷子碗和碟，那么它的温度会越来越低。 嗯， 这个时候呢，嗯，温度如此低，那么我们想通过这个温度来达到杀菌的这个目的，那是不可能的。 嗯， 啊，我觉得呢，所以说呢，仅仅靠我们用开水 烫一下 是不能达到我们消毒的目的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首先这个是开水的这个温度达不到100度了，即便是达到100度，或者说温度比较高的时候，80-9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泡一下冲一下，其实也是一过性的，时间比较短。 时间非常短，根本达不到我们对细菌和病毒的一个清除的目的。因为有很多细菌和病毒，包括霉菌，它们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很强的抵抗力， 嗯， 需要作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起到消除它的这个目的。 啊，那如果是高温消毒，我们想要达到我们说这种很好的消毒杀菌的效果的话，比如说像筷子啊或者是餐具，我们最少得多长时间 啊？嗯，对于筷子和餐具来讲呢，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消毒方法，比如我们现在家庭里面可能有碗筷消毒机，你都按照流程来走就行了。 嗯， 那么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开水煮沸的方法。 哦， 开水煮沸，然后一般15分钟，就可以。 就可以。 对，这个方法比较简单，而且易行。 高温消毒其实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开水煮沸。刘主任，回家咱别再用这开水烫筷子了，看来没用。 对， 对，放在这个开水里面煮，而且煮的时间还不短，我以为煮个3-5分钟就行了，没想到要煮15分钟才可以达到筷子或者说我们这种餐具消毒杀菌的这个效果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这个廖主任，像筷子当中，刚才您提到了有很多的这种病毒啊、细菌啊，大家伙都听过一个我们说这个也和癌症密切相关的这个病毒和这个叫黄曲霉毒素。 嗯嗯，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筷子当中，想问问您，这个平时的检测的时候，如果保存或者储存不当的话，检测出来过吗？ 黄曲霉毒素呢，这个呢，关于筷子的跟黄曲霉毒素以及它的导致癌症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在很多文章或者说很多网页里面嘛，都听过这样的话，但是呢，嗯，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正确的认识吧，就说，嗯，筷子很多，就是这个它这个文章的题目呢，非常的吸引眼球哈啊，就是筷子引起发霉的筷子引起的会引起癌症， 嗯，还有什么发霉的砧板会引起癌症？ 对对对。那么这样呢，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首先呢，我们知道黄曲霉毒素呢，它是有黄曲霉菌或者是其他一些能够产生黄曲霉毒素的寄生霉菌产生的。 嗯， 而且呢，仅仅对于黄曲霉菌来讲呢，也并不是所有的黄曲霉菌都会产生黄曲霉毒素。 嗯， 还要看它是否携带有黄曲霉菌的那个制毒的产毒的基因。 嗯， 如果它携带有这个产毒基因的话，才会产生黄曲霉毒素。而且呢，并不是所有的黄曲霉菌都会携带这个基因。嗯，这是一个方面，就是首先呢，它的它是否会引起癌症，要看它是否携带这个产毒基因。第二呢，就是黄曲霉毒素引起癌症呢，还符合一个剂量反应关系，就是说它要长期的，然后达到一定的剂量的摄入，才可能会导致癌症。 嗯， 并不是说我们接触一次，然后就会产生这个疾病。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说不谈剂量，谈危害都是在耍流氓。刚才这个廖科长也特别跟我们强调了，其实黄曲霉毒素它虽然会有这个致癌的这个用处，或者说致癌的这个效果，但是和含量是有关系的。 对， 那我们想问问，这个筷子当中如果含有这个比如说这种致癌的黄曲霉毒素的话，真的含有的话，这得产生多大量才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呀？ 如果说您也想证实一下这个发霉的筷子，就是说能产生黄曲霉毒素的发霉的筷子是不是最终能导致癌症，这个呢我觉得目前我们还没有见过直接的报道说发霉就产生黄曲霉毒素的发霉的筷子能直接引起癌症。就因为引起癌症它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呀，首先我们看就是致病菌方面它是不是能产生黄曲霉毒素，第二呢就是它的剂量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作用，最后才能产生导致癌症的这些病变，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慢性的一个过程。第三呢就是不同的人呢他的个体差异也有差别，有些人可能属于敏感体质，有些人呢可能他的肝的解毒性呢就会比较好一些，最后呢也会有一定的个体差异。 虽然这个筷子啊我们说这个产生的这个黄曲霉毒素啊致癌可能不太，这个我们觉得不太可信，没有这样的相关报道，但是因为这筷子我们每次吃饭都会用到，它上面不光有这个黄曲霉毒素，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病毒啊细菌啊，如果我们保存不当清洗不干净的话，依然有可能让我们病从口入，至少我觉得拉肚子是有可能会引起的吧。 是的。 那既然说到这个剂量的问题，也得问问这个刘主任，除了这个我们说亚硝酸盐是不是也得特别讲究这个剂量的问题，因为之前我看过有一篇文章报道是这么写的，说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进行了一项实验，这个实验呢是将炒熟的青菜、韭菜炒鸡蛋、红烧肉和红烧鲫鱼在冰箱里面放置了24小时之后用微波炉进行了加热，结果亚硝酸盐的含量全都超过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的一个限量值，其中呢标准说亚硝酸盐在蔬菜当中应该是不超过每千克4毫克，肉类是不超过3毫克。那也想问问这个这样的一个报道，我们猛地看起来应该是挺科学和合理的，而且还是一个我们说这种专业机构来做的哈。也想问问您，是不是真的这些我们的这个蔬菜啊什么的，隔夜之后都不能吃，因为超过了这个标准很多了。 这个报道我也看到了，如果单评价实验本身的话，我觉得浙大这个实验设计的还是比较严谨的， 科学严谨的，没问题。 对，但是这个结论确实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他们的评判标准是采用的05年版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这个标准是针对新鲜蔬菜和新鲜肉类的苯底含量制定的。动植物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呢，它本身就会产生一定量的亚硝酸盐。但是这个苯底值是非常小的。在这个实验结束一年之后呢，卫生部又颁发了12年版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在这个标准当中，新鲜蔬菜和新鲜肉类中亚硝酸盐的限量全部都被取消了。现在呢，工业加工的肉类在咱们国家呢是按照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添加剂进行管理的，它的亚硝酸盐限量是30到70个毫克每公斤。在2762里，就是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里呢，保留了蔬菜，但是是把它和腌制蔬菜作为一类来进行限量的。这个限量值是20个毫克每公斤，但是在餐饮业和咱们家自己做的饭里边呢，是没有亚硝酸盐限量标准的。刚刚说过了，这个食品中咱们家的饭菜中产生的亚硝酸盐呢，都是细菌分解含氮物质产生的。但是在那个亚硝酸盐达到急性中毒剂量的时候呢，致病菌早就超标了。也就是说，您通过闻啊、看啊，您肯定能判断出来，这个隔夜菜已经变质了， 变馊了。 对，一般是不会食用的。也就是说，制定这个限量标准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好，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餐桌上所隐藏的这些健康杀手。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上，我见到紧张，身后是丑事，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1258

为您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主任医师刘平，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教学管理科科长廖娜，跟您说一说餐桌上隐藏的健康杀手。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您特别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主任医师刘平，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教学管理科的科长廖娜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餐桌上所隐藏的健康杀手。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也为您开通了腾讯和今日头条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 烤鸡就拿它当小菜。 下半段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炎炎夏日，空调给我们带来了丝丝清凉，但是过低的温度不仅对于身体的健康无益，还很消耗能源。空调的温度每提高一度，耗电量将会节省 7% 到 10%。 7月9号到9月6号，北京电台文艺广播的诵读小站会推出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的环保诵读月活动。每个周一到周五9点到17点将会为您播出环保诵读作品，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可以在位于北京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和王府井的韩芬楼书店的诵读小站内来诵读环保日记和身边的环保故事，参与节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餐桌上所隐藏的健康杀手。在上半段节目结束的时候，这个刘主任告诉我们说，其实隔夜的饭菜当中，如果是亚硝酸盐含量真的要超标的话，让我们的身体有这种不良反应的话，其实这个量要累积非常大才行。往往累积这么大的量，这菜早就发馊或者是变质了。大家伙通过外观、通过气味肯定都能判断出来，没有人再会吃这个。 对对。 嗯，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有听众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说这个生的蔬菜和肉类当中是也含有亚硝酸盐吗？这个估计可能是听了您上半段的这最后一个问题，说这种生的蔬菜啊、肉类好像也含有这个，是我们这些动物自己代谢所产生的是吗？ 它包括自然界中的就是植物的固氮作用啊，然后包括咱们氮肥的使用， 嗯， 都会造成动植物体内含有一定量的亚硝酸盐。 也就是这些新鲜的什么水果啊、蔬菜啊、肉类当中，其实也含有亚硝酸盐，只是这个含量的多或者少的问题了， 很小。 啊、嗯，他就想问问这个生的蔬菜和水果放的时间长了的话，这亚硝酸盐会不会也跟这个剩菜剩饭熟的一样，这个也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啊？想问问您。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像 生的蔬菜水果放时间长了也有。 对对对，也是会有的。因为蔬菜一旦被收割，在细菌和还原酶的作用下，亚硝酸盐就会源源不断的被释放出来。 嗯， 就是与生熟是没有关系的。 嗯， 特别是叶菜类，所以我们就建议吃叶菜最好是现买现做 现 吃不剩。 哦、嗯，不光是做熟的这个亚硝酸盐会越来越多，其实生的只要我们买回家、从地里拔出来之后，它一样也会产生这个亚硝酸盐，而且含量也是越来越多的。 对， 所以说这种打蔫的蔬菜其实我们也得注意，也尽量少吃这种已经打蔫放了好久的蔬菜了。 对对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咪咪想问问这个廖科长，他说在我们外出用餐的时候，如果用了外面的这种碗筷，会不会得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比如说像这种服务员如果没有戴口罩给我们的顾客端饭端菜，又有这个唾沫星子，也就是说这种飞沫的话，会不会也会导致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呢？有可能吗？ 这是两个问题。我们首先说一下我们在外面使用的餐筷。 嗯，碗筷、 对，对于正规的一个餐厅，他们使用的碗筷呢，一次性的或者是都是经过咱们相应的质检部门对消毒的效果进行过检测的。 嗯， 也就是说检测合格之后呢，我们才能拿到餐厅里面再进行使用。 嗯， 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正规餐厅检测合格的这个餐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一些餐厅里面的服务员没有戴口罩，或者说呢是他的这个在上菜的时候呢自己的服务的状态不是太好，会不会引起幽门螺杆菌。首先呢，我们说就是餐饮里面的从业人员，他们能够从事这个行业， 嗯， 是有一定的从业的标准的。我们所有的餐饮行业里面的从业人员都要经过一定的健康体检和健康的培训，才能够正常上岗。 嗯 嗯，所以说呢，他这个本身的健康状态是有保证的。嗯，另外呢，对于他在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行为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卫生的要求，这个呢我们可以向他们的餐厅或者是相应的部门来反映， 嗯 啊，让他提高他的服务的状态和水平。嗯，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要求在一些快餐的餐口，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服务人员在给你打菜的时候呢都会戴一个口罩，是吧，就是塑料的或者是其他材质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刚才这个廖科长说的都是正规的餐厅，正规的条件之下其实是可以避免这些我们说相互之间的交叉感染。但是如果我们去了一些比如说这种街边的小摊儿或者是小餐馆，它可能这个消毒卫生不是做得特别到位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用这种不干净的碗筷，这种幽门螺旋杆菌会造成传播？ 幽门螺杆菌它在碗筷里面是不是能通过碗筷传播呢？这个有一定的研究表明，就是在我没有查到相关的文献来对这个公共餐厅里面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有研究表明，就是如果说家庭成员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者，那么他们在家庭内共同使用的餐具和筷子是有可能在家庭成员内传播幽门螺杆菌的。 那这个我们就同理推论一下，如果在外面吃饭这个有幽门螺旋杆菌的人用了这筷子又没有清洗没有消毒的话，您再用其实是有可能被传染的。 对，存在一定的可能。 嗯，好， 有风险。 对， 还有这个俊如想问问说，这个如果我们要选择这种勺子啊筷子啊什么的，选择什么材质的比较好呢？像硅胶的到底行不行，好不好啊，想问问廖科长。 嗯，那么筷子的材质呢现在有很多，包括有瓷的、不锈钢的，我们日常使用比较多的是 木 筷，对，木筷。 嗯， 硅胶呢也是这几年刚兴起的一种材质。我们呢就我个人来讲呢，我并不是十分的建议大家使用，因为呢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消毒方法我们不好选择。就是 高像高温煮15分钟 可能不太行。我们有很多消毒方法都要达到一定的温度，那么硅胶它那个材质呢可能在一定的高的温度下呢可能会产生其他的一些分解，产生其他的一些物质。我们不确定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物质。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可能 比较推荐的是什么材质？ 比较推荐的就是木筷或者是不锈钢筷。 木筷或者是不锈钢筷，这两个是比较好的。它相对来说是不是，比如说它耐高温啊，这种时间啊都比较久，不至于说煮化了，或者这种有毒有害物质析出了。 不锈钢筷呢，就是它耐磨损，然后清洗相对比较方便。另外呢，它消毒方法呢，我们日常的方法，比如说高温消毒，或者说是高压锅，或者是开水煮沸都可以使用，当然不能用微波了哈。然后那个木筷呢，它一个是它就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质量比较轻，而且呢，它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还勤换着点儿， 对，可以勤换着点儿。然后，这个呢，也可以对于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啊，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现在有没有这个啊？就现在他说还有很多的真空食品和速冻食品，想问问刘主任，像这种真空或者是速冻食品当中会有亚硝酸盐吗？这种真空和冷冻的环境，亚硝酸盐的产生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 嗯，这个我们确实做过实验。 嗯， 我们把饭菜冷冻在冰箱里，确实没有检出亚硝酸盐。 嗯， 但是对于真空食品和速冻食品呢，我们目前没有检测。如果是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它在加工的过程中没有使用含有亚硝酸盐的原料，应该是不会检出亚硝酸盐的。 哦，也就是说这样的保存方式，冷冻或者是抽真空的这个方式，对于亚硝酸盐的产生的的确确是有抑制作用的。 嗯，对，应该是，特别是冷冻是非常有效的。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有朋友在说这个筷子消毒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木筷子是不是才需要消毒？像这种合金的筷子、金属的筷子也需要定期的消毒吗？想问问廖科长。 啊，这个筷子的消毒呢，我觉得还是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材质啊，为了保证它的不被一些细菌和霉菌污染，我们还是要进行定期消毒的。一般来说，我们推荐一星期至少消毒一次。 哦， 无论是木筷、竹筷还是不锈钢筷。 就是只要我们使用的这种餐具，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周左右消毒一次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啊。那像这种消毒方式，像您刚才说了，最简单最方便的应该就是开水煮15分钟左右。但是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有点这个时间等的比较久。再一个，有的东西这个比如说筷子比较长的话，我们锅没那么大，不好放进去。这时候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种消毒液，或者说这种消毒的产品，我们能用它浸泡来达到消毒或者杀菌的效果吗？ 这个浸泡目前也是可以，因为我们对于餐饮行业呢，我们是有一定的消毒的方法，它是可以使用消毒液的。但是呢，一定要保证你在使用消毒液，按照一定的 配比、 按照消毒作用一定的时间之后呢，一定要对它进行清洗，要清洗干净，保证、 不要让消毒液残留伤害我们。 不要让那个消毒液呢残留在我们的筷子和餐具上，影响健康。 那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家里比较常见的是那种84消毒液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消毒剂，我们按照上面的说明书进行调配，进行这个我们说清水的勾兑之后，其实用作餐具的这种消毒也是没问题的， 也是可行的。 但是一定得记着。用后之后得清洗干净。 对对对。 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夏天到了，家里一般都是熬绿豆水，一熬一大锅，早上开始喝，一直喝到晚上，有的时候晚上没喝完，放冰箱里冻着，第二天继续喝。想问问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有亚硝酸盐的这种产生，刘主任？ 对于这个汤类，我们目前没有实验数据啊。但是我们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把饭菜常温放6小时，确实没有检出亚硝酸盐。但是汤类特别容易受到细菌的污染，就是像现在这种天气，如果要是绿豆汤放了一天，常温放一天的话，就是建议大家食用之前先要关注是否变质的问题，再去想亚硝酸盐的问题。 好，那也就是说，即便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依然有可能比如说有这种发馊啊、变质啊其他的问题，可能会有这种细菌在里面繁殖。继续来看大家伙还有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种剩菜剩饭在什么样的储存条件之下是比较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既包括了亚硝酸盐的这种产生，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细菌啊、病毒啊这种侵害。像比如说这种廖科长说的放冰箱里面保存行不行，还有一些朋友说放冰箱里面保存，有的是盖保鲜膜，有的呢就是拿比如说空碗或者空盘把它扣一下，像这种相对于比如有一个比较密闭的这种环境是不是好一些？ 对，最好是给它密封保存。在冰箱里。然后就是如果是从绝对安全的角度考虑啊，比如说虽然说剩菜剩饭中的亚硝酸盐不会产生急性食物中毒，然后偶尔吃一两次也不会致癌，但是您说了我就不喜欢这个，我尽量我就不想食用。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首先尽量不要吃剩饭剩菜，然后如果说真是偶尔一次做多了的话呢，像叶菜、豆制品、菌菇类，建议是冷冻存放，其他的冷藏存放就可以了。然后最好是用那种保鲜盒密闭分开存放，生熟分开。 生熟分开。然后像这种叶菜啊、蘑菇什么的，咱们就把它冷冻，放到这个冷冻室。 做熟了的啊，冷冻。 冷冻放。那是不是比如说放这个冰箱里面的存放时间最好也不要太长啊？很多朋友觉得放冰箱里感觉跟进了个保险库一样。这甚至3-4天的菜拿出来还热着继续吃呢。 对，冰箱不是保险箱，有些致病菌像李斯特菌，低温环境下也是可以生存的。所以我们建议啊，像刚才说的叶菜啊、豆制品、蘑菇，最好是24小时之内食用完毕。而对于其他的呢，也尽量不要超过3天。 最好别超过3天，即便是我们说这种亚硝酸盐含量 相对来说生长比较慢的这种肉类，我们做熟了也最好别超过三天。 对，其他的致病菌的风险就上来了。 嗯，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放到冰箱里面的这个菜也不是说就进了保险箱，放个三四天拿出来能继续吃。有的时候虽然说亚硝酸盐的含量不是特别的高，还有其他的这种病毒和细菌呢。 对对。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碗筷保存的问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木头筷子好像感觉用的久了以后，这外面这层漆就会掉，想问问说这种掉漆的筷子还能不能继续用？还想问问平时保存这个筷子应该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能够减少这种比如说有毒有害细菌的感染呢？ 嗯，这位网友问的问题非常好啊，他提到了一个掉漆的问题。 嗯， 那么对于这种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使用，漆有青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彩漆的筷子。 嗯，一般大家觉得买的时候就是长得比较好看， 很漂亮是吧？啊，但是呢，它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不是不太好，因为那个青漆和彩漆它是漆在这个筷子的上面，很容易脱落，而且呢，我们知道漆类吧，本身就有很多化学物质，脱落之后呢，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健康上的危害。 嗯， 另外呢，带有青漆和彩漆的筷子呢，我们消毒上不好采取措施，因为青漆和彩漆一旦遇到高温的话，它也会分解，也会融化，产生一些物质，而且呢，表面的漆膜呢就会被破坏，不利于我们对筷子进行消毒。所以说呢，首先呢，我们不建议大家选择带有青漆和彩漆的筷子。 嗯，咱就选择这种普通的、 就是、普通的木筷 和竹筷 啊，天然的。啊，然后那个对于 筷子的日常的储存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那么木筷和竹筷呢，我们知道在长期使用之后呢，它表面会产生一定的磨损。 嗯， 我们也会比较一下，我就会发现那个木筷呢表面磨损，而且会有很多凹槽。 嗯，不光滑了至少。 对，然后这些地方呢，你通过清洗可能就不容易清洗干净。 嗯， 而且我们消毒呢，我们如果说是在不注意消毒，那么这些地方呢就很容易成为细菌和病菌的这个逆生地。 嗯， 啊，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影响。所以说对于木筷和竹筷呢，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使用3到6个月就要更换。 哦， 啊，那么不锈钢筷子它的使用时间可能会稍长一些。 嗯， 但是如果说发现筷表面存在一些划痕磨损的话，也建议大家能够及时更换。 嗯，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为了这个我们说卫生和干净，在洗筷子的时候还会用这个钢丝球然后来清洗这个筷子，但这其实反而是缩短了筷子的使用寿命。 对对，嗯， 这样的话会让筷子上面有很多细小的这种划痕，可能我们眼睛肉眼虽然看不到，但这划痕的的确确存在，对于这些细菌来说它就找到了藏身的地方。 对对对，是的。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的筷子在选购的时候，我们就尽量首先提醒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种带有青漆或者是这种彩漆的筷子，其次呢，在我们在日常的清洗的过程当中也尽量避免比如说使用钢丝球啊或者比较尖锐的物品去划伤它，这样的话给这些细菌提供一个滋生的地方。再一个就是用筷子的时间，咱们木筷子竹筷子3到6个月咱们就更换一次，不锈钢筷子如果发现有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划痕，咱也不建议大家再长期使用它了。现在这个筷子的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其实有一个听众朋友就在说，他说我们家筷子基本上是表面的漆花了就换新的，建议大家这筷子别买特别贵的，勤换着点比什么都强。 您的建议非常好。 对，咱们勤换着点，但是也提醒这位朋友，咱们以后也尽量选择这种不带漆 的筷 子会更好一些。那日常的保存当中，比如说很多朋友把这个筷子清洗完了之后啊，会放在一个筷篓里面，有的朋友呢是把这个筷子头往下放，有的朋友是把筷子头往上放，就比如说通风的角度或者说从这种细菌滋长的角度，什么样的环境是比较有利于筷子保存的？ 这个问题呢我们曾经在社区里也遇到过哈。有一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筷子，可能有些同志知道啊，我们清洗之后啊我做个消毒。有一次在社区呢，一个阿姨就说，那我都消毒了，可是我们家筷子还长毛了呢，怎么发霉了？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到筷子的储藏环境一定要保持它的干燥和通风的这么一个环境。如果说是一个密闭的一个潮湿的环境啊，那么它就即使你消毒之后，那么它的接触到这些物质，比如筷笼里面有一些细菌或霉菌，也会引起筷子呢继续

然后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动别人就动就在太阳底下我们的被照射发光发热看得见谁在发我做一件对的事这一天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